听这哭喊连天的，真够惨的。 Yeah.

Yeah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进的府来，一手没漏上座了。哎，我祝你步步高升，连升三级。我嘛， 谢妈，请坐吧，请坐。谢妈，请坐吧，谢妈，请坐。 有请薛娘子。 惭愧呀，惭愧。 老爷， 谁让咱们家乡发了大水来，我也是不得已的弟子啊。 Thank you.